吻红的脸，共回味情梦最甜。新鲜早餐奉献，期望每朝早翻工倚着同挑选，一切一切共分享。爱是这样甜，共做晚餐谈笑。合唱我乐言，饭后你即无言，还未着想都温暖。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，共回味情梦最甜。当天布置放身边，期望每朝早翻工倚着同挑选，一切一切共分享。爱是这样甜，住在这小房间，说说笑笑也千面，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。吻红的脸，共回味情梦最甜。新鲜早餐奉献，期望每朝早翻工倚着同挑选，一切一切共分享。爱是这样甜，共做晚餐谈笑。合唱我乐言，饭后你即无言，还未着想都温暖。住在这小房间，说说笑笑也缠绵，但愿我的旁边。